好的，那说了这么多呢，日式的火锅伊豆野菜村的地址呢，在朝阳区的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 C 座3层，有空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给爱吃海鲜的朋友发福利了。下面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紫金云顶海鲜自助，这里美味呢是221元。这里也可以说是北京四大旋转餐厅之一了。高楼层的景观海鲜自助餐厅，既浪漫又很拉风。餐厅内设餐吧，就餐区域也可以旋转，转一圈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基本上呢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。这里所有的海鲜东西都非常的新鲜，三文鱼是不带冰水的，螃蟹和虾的肉质很鲜美，不会有化冻了之后盘子里出现一堆水的情况。甜点呢也做得非常精致，还有各种的粥，还有热汤。那么更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会有随餐配送的佛跳墙。另外呢，也推荐这里的海鲜类的烧烤，那味道也是相当正宗的，而且就餐环境自不必说，观景台子的风格你一定会喜欢吧。地点呢在海淀区3里河路1号西苑饭店26层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亭铁板烧自助餐厅，这里的每位客人消费呢是222元。200块钱的自助铁板烧，吃什么最划算呢？当然是最贵的烧烤鳗鱼了。平亭的烧烤自助提供鳗鱼，而且呢是不限量的。当然，除了鳗鱼，三文鱼刺身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，口感新鲜。烤铁板的师傅手艺相当不错，包括烤大蒜、烤菲力、烤黑虎虾，还有烤牛舌，都是要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的。另外，像鱿鱼啊、鳕鱼啊，这里也是应有尽有，还有其他的小菜、沙拉。吃肉肉吃腻了，当然可以用这些来清下口，继续奋战了。好吧，平亭的地址就在海淀区的海淀南路26号。 去恨英雄，若把爱意当明月，明月为你赶往旅去，默默斟入你泪眼，世界毁灭没看见，用纸打败去冬天，旧的情侣鸟我不会一见，他的生很战斗结局是太平慢慢再重写，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，我想你关下海口，先为你闭成湖泊，冷却以后千年后万年后还痛的依旧，多久的老伤泪的要留，海口字典没入过，别人早去恨英雄，把 些，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。我想你挂上海口，想为你一场如果风吹后全年后万年后爱痛的理由，你找个老人海口闯不到爱人码头，划过的手海尽头告别后会想泪 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，我要继续为大家推荐北京那些超值的自助餐厅。好的，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美之子日本料理，这里呢每位消费是161元。美之子是一家小清新式的日本料理餐厅，是点餐式的，他家的海胆呢特别值得推荐，是可以多点的，口感凉凉的嫩嫩的超好吃，而蒜蓉汤的味道呢也非常的香醇。牡丹虾自助客人是限量的，每人只送一只，但是呢会特别大，肉很厚实。蒲烧鳗鱼也是超级棒的，鳗鱼肉很厚很大，相比其他日料店呢都要更值一些。细冷牛排也值得推荐，每一份儿都不是很大，品尝的同时又减少了浪费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家店里的环境非常的舒服，暖色调让人觉得非常的温馨。 地点呢就在海淀区万柳东路北纬40度大酒店一楼。以前呢，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南京风味的自助餐厅。今天呢，在盘点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发现了这样一家餐厅，也一并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。这里呢，就是南京大饭店的自助餐厅，每位97元。一听到南京大饭店这样一个名号，是不是就很有气魄呢？知道吗？他们家呀，现在是超级火的，来晚了都没有座位，还要拼桌呢。那推荐的菜品当然很多了，比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糖醋排骨了，酸甜可口。而到了南京大饭店，自然要尝一尝正宗而又地道的鸭血粉丝汤，还有阳春小面，特色的南京风味。除了中餐，这里还有一些自助，比如说像三文鱼呀、白灼虾呀，都是很新鲜的。当然了，在这里除了经典而且有特色的南京菜式之外呢，你还寻得到其他非常精美的小点心，比如说提拉米苏、闪电泡芙、巧克力、拿破仑，也是应有尽有的。这里的肉品属盐水鸭最为正宗，还有就是韭菜鸭胗以及萝卜蹄膀汤，清新滋补又不油不腻。而整体的就餐环境呢，有点像南京大排档的风格，舒适而且接地气。地点呢就在东城区王府井西街5号南京大饭店一楼。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好伦哥海鲜自助餐厅，这里呢每位67元。好伦哥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。好伦哥海鲜自助餐厅你去过吗？那可是好伦哥当中的战斗机。好伦哥的披萨我不用再次推荐了，而炸鸡呀、糕点呀、薯条什么的，在这家自助海鲜餐厅当中也都是小 case。 最厉害的就是好伦哥海鲜自助，一大盘满满的海鲜足足让你吃个够，而且呢还有烤多鳟鱼，汁多肉嫩。既然这里叫做好伦哥海鲜自助，风格也是独树一帜的，一进门便有海洋风格浓郁扑面，墙上挂着航海的东西，仿佛让你置身于船舱当中，很有气氛。地点呢在丰台区马家堡西路15号时代风帆大厦2层。 我们最好的遇见是现在这样的四月，柳絮浮沉的条件像大雪一样的热烈，你轻轻唱起我的歌，我受宠若惊的喜悦，绝佳的歌语里面多少故事做铺垫。我们最好的告别是现在这样的红颜，因你而起的红旗杯全当年轻留个纪念，清晨回笼做了梦，你唱明星开演唱会，场馆里歌迷很多，我被人潮推到尽头，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，不惧某片香奔北京 笑说你太擅长表演，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。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，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，微笑挥挥手托懂事的观众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要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好吃又超值的自助餐厅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天坛街自助餐厅。天坛街自助餐厅的地点呢，在东城区祈年大街。他们家的消费呢是每位131元，饭店的自助餐厅绝对算得上是高大上了，服务员的态度也非常的好，可以提前预留好位子。那么各种的自助餐品呢还是挺齐全的，有中式的，也有日料，还有糕点、甜品、酒水，中餐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家常菜肴。那么西式餐点呢，包括炸鸡、烤鱼，味道也还都不错。日料去的东西相对来说不算太多，但是非常的新鲜，环境也很好。记住他们家的地址，祈年大街8号新世界酒店1层。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金融街洲际酒店季侯峰自助餐厅。在这样一个豪华的地段，有着5星级的自助餐厅，每位257元的价格真的是太超值了。更何况他们家还经常会有优惠券、团购券出现，朋友们不妨关注一下。 整个餐厅的食物呢，整体水平都是很好的。虽然海鲜的种类不是很多，但是味道都很好，而且非常的新鲜。另外呢，他们家还有诱人的巧克力喷泉，让整颗童心爆棚。他们家的甜品也非常不错，深受好评，不光种类多，而且样子新颖，口感很好。当然了，铁板烧、三文鱼、龙虾在这里是应有尽有的。另外呢，如果是吃晚餐的话，还会送红酒，美美的夜景配上美酒美食，真的是好不惬意。地点呢，就在西城区金融大街11号洲际酒店的5楼。好的，那在节目的尾声时段呢，我再为大家推荐一个种类齐全的自助餐厅，那就是戈尔丹海鲜烧烤火锅自助餐厅。很亲民吧，听起来什么都有，是不是？又是海鲜，又是烧烤，又是火锅。而且呢，他们家的价位很便宜，每位才57元，50多块钱吃遍各种美食，真的是太美味太超值了。吃烤肉的话呢，推荐烤五花肉，太香了。店里还有烤鸭呀，还有黑椒牛排以及香辣蟹什么的，想吃什么都可以去找。另外呢，海鲜类有扇贝，听说很难赶得上，因为来这儿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酸奶和豆浆在这里也是免费的。好的，大家记一下地址吧，朝阳区汇中路精品楼2楼。 是的，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